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把你就甩掉。

涿州之声， 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颈巾即将松脱下来，我在谈情，谁像亲你在怀内？可是你心不会装载，而我只身受其害。仍然在说都不必分开，应该早已没期待，应该心死，为何仍未放开，应该不要回来任你伤害，恋什么精彩，我悲哀，盼你性格会更改，始终苦等一个未来，你讽刺我人活演十年代，不用再得一个心爱，常偷哭躲在门外，谁人共你正在内，前来星星喝彩，应该早已没期待，应该心死，为何应什么爱？你精彩，我悲哀。什么爱？你精彩，我悲哀。恋什么爱？你高山，我心海。 心终点，四季决定。 己，想把心留给你，最后碎了一地，就淡然离开你。尽管离不开回忆，我学不会放弃，仍要往前走去。

sand. You know I need some fortitude, gonna keep it close at hand. And I've got it shaking, I'm gonna bring it on down the line. Ain't nobody can help if I stay helpless all the time. You know I got this feeling on my mind. 这个字 天之与领悟，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。漫长路，庆幸你我同步，三叶草陪伴这不缺步。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，风雨路，我们携手共度，三色石牵绊不了进度，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，受互相扶持的幸福。漫长路，庆幸你我同步，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。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，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。 请你慢慢记住我的爱，心事似海，心事似海， 是谁？